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宏远初中302班，李云街垂头丧气地立在窗边，教室里有3-3、2-2闹作一团的同学，更多的却是埋头伏案。再过大半年，他们就要中考了。有位高个男生闪了过来，笑得没心没肺。 李云街，还在生我气呢？ 刘思明，你给我滚。 喂，云姐，我刚看了个段子，超激动，我跟你说啊， 你离我远点，不然又有八卦了。 现在全校都知道我喜欢你，这不算八卦，是事实。 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是你的事，我喜欢你那是我的事，我管不了你呀，你也管不了我。 你 李云街本来白皙的脸蛋涨得通红，硬是被噎得说不出整话。 这时戴着黑框眼镜的王哲走了过来。 刘思明，李云街，你们俩放学后到薛老师办公室去一趟。 刘思明撇撇嘴。 怎么啦？ 王哲摇摇头。 你还好意思问啊，咱们班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不会是叫家长了吧？ 哎，我说这事儿可是刘思明犯的，你去了最多也就是配合调查，作为目击证人，我随时可以为你证明。李云杰，毕竟我是班长，我说的话老实信。 刘思明表示不屑。 班长，在我眼里啊，你什么都不是。 王哲转对李云街说：“ 李云街，我还真不在乎。我跟你说，我新买了一套卷子，题型特别好，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哎，你们俩烦不烦呢？” 李云街看了看刘思明，又看了看王哲， 双手一扒拉，把他们俩推到了两边。昨天是宏远初中秋季运动会的最后一天，长跑冠军刘思明在领完奖牌之后单膝下跪，将奖牌双手献给了李云街，用几乎响彻云天的声音吼道：我喜欢你！全校都轰动了。 李云街当然不要什么破奖牌，他扭头就跑。据现场目击者称，那速度不参加百米短跑都可惜了。撑完今天最后一节课，李云街慢腾腾收拾着书包，只恨之前没能好好的转发一波锦鲤。虽然李云街成绩一般，可他多才多艺呀，没少在各类才艺比赛拿奖。平日里班主任薛一曼总爱夸他，也一直护着他。叫家长这种事儿，对李云街来说还是头一回呢。 但是刘思明倒是不出，他说：走啊，磨叽什么呀？ 你们家谁来啊？ 老规矩，我爸呗。我妈可受不了这气，分分钟都能跟薛老师撕起来。 薛老师这是想干嘛呀？ 哎呀，你就别担心了，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别再说那两个字了行不行啊？ 哪两个字呀？ 李云街一跺脚拎起书包就往外走。 薛老师办公室里两位家长早就到了，思明爸爸老老实实地站着，满脸紧张，云街妈妈优雅从容地坐着，云淡风轻。见孩子们来了，思明爸爸一把拉过儿子好一顿数落，云街妈妈只是给李云街一个眼色，示意他走到身边来。 云街妈妈笑了笑，指指女儿，看着薛老师：您觉得我们家云街好看吗？薛老师一愣，随即点点头：好看就对了，这世上人人都喜欢好看的，所以刘思明喜欢云街这事儿本身没错，刘思明没错，云街也没错。薛老师，你这怒不可遏的，又是叫家长，又是要通报批评刘思明的，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刘思明的爸爸打开了紧锁的眉头，也笑了： 是啊是啊，这没多大点事儿啊，还希望薛老师能网开一面。 说完他感激地看向面前这个女人，她不但是李云街的妈，还是家委会委员，她的话举足轻重。 不是，云街妈妈，刘思明可是当众对你女儿表白了，这不是小事。 薛老师一下站了起来，云街妈妈仍是坐着，理了理耳后的短发，看向了李云街：要是刘思明向你道歉，你会原谅他吗？李云街其实并不反感刘思明，要是没有表白门事件，他俩也算是好朋友，是这事儿让李云街觉得气恼，更觉得丢人。可要是刘思明因为这个被通报批评，他心里多少也有些过意不去。 刘思明爸爸推了刘思明一把，刘思明朝李云街鞠了一个躬，认真极了： 我对不起你，李云街，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好吧，我原谅你，咱俩还是朋友。 云街妈妈十分满意，瞧瞧，这样多好，孩子有孩子的处理方式。李云街，我给你点赞。 思明的爸爸拍拍儿子的肩膀说： 那什么，怎么样，爸也给你点赞。 薛老师瞪大了眼睛： 就这样？ 薛老师，这都快中考了，怎么提高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才是正经事儿，像这样的小事儿您没必要纠结， 说着，云杰妈妈站了起来。 不是， 云杰，我们走。母女俩朝着校门走去。李云杰由衷地感叹， 妈，你可真厉害。 这个刘思明我知道的，你们俩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一个班嘛，要是因为他一时的冲动受了处罚，影响他的中考成绩不说，搞不好啊还会影响你的。小事化了呗。哎，我发现啊，这小伙子越长越帅了，看他那样子有1.8米了吧。 1.79米。哎，不是，妈，你问这干嘛呀？ 哦，1.79米不错。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和他？ 你看你又敏感了不是？妈相信你的眼光，这刘思明啊是挺帅的，可是我们家云杰喜欢的男孩不仅仅要帅，还得有才华，对吗？ 那倒是，刘思明是学渣。不对，妈，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在试探我呢？ 不可能，走，咱姐儿俩吃海鲜自助去。 谁跟你姐儿俩了？咱是娘儿俩。 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朋友。 别，许蒙安女士，我可不缺朋友。 好了好了好了，林杰女士，咱俩的朋友关系就此终结，这总可以了吧？李云杰翻了个白眼儿。 你都不知道，我们班这些同学最烦的就是爸妈争着抢着要跟我们交朋友，有这份心做对称职的父母比什么都强。 我还算称职吗？ 还行吧，但你也别骄傲，你啊还有进步空间。 这时许梦安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屏幕，皱皱眉。李云杰也皱皱眉。 是我小姨吧？她又闹离婚了吧？ 李云杰的小姨叫许梦欣，虽说小姨和许梦安是嫡亲的姐妹，但两个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据说小姨打小就没有什么追求，但是吧，这没什么追求的小姨呢，偏偏就有很多异性追求她。没别的，就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呗。这番话多少有点 diss 亲妹的意思啊。论长相，许梦安确实没有小姨好看，当然了，她也不丑。小姨遗传了外婆的样貌，长得精致，颇像某个当红的偶像歌星，连声音都神似，柔柔的，甜甜的。老妈许梦安呢，则遗传了外公的圆脸盘，身材也更高大些，并不符合流行审美。好在她走的一直是气质路线，也只能走气质路线了。如果说小姨是偶像派，那老妈许梦安更像是实力派。 这个时候，海鲜自助餐厅内柔柔甜甜的小姨正哭得梨花带雨。在李云杰心里，小姨什么都好，就一点她哭哭啼啼的时候有些烦人。小姨长得多漂亮啊，哪怕怀孕8个月挺着个大肚子却仍不显臃肿。她甚至还化了整套的妆，连大波浪都是吹的。这样的大美女，她对生活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小姨一边往嘴里塞着蔬菜沙拉，一边含糊地说着：“ 我要离婚。” 嗯，老妈点点头。你还想吃什么？我让云杰去拿。 大姐，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我要离婚，离婚。 这样的话，小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说，怀孕后变得更严重了。 其实呢，小姨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小名叫熊熊，人如其名，完完全全就是个熊孩子。李云杰不喜欢熊熊， 每次这个熊熊来家里总要搞破坏，就想着小姨这次要是能生个女宝宝就好了。当然，儿女双全也是小姨和小姨夫的心愿。 老妈和老爸就不一样了，他们总说孩子一个就够了。老爸说， 光这一个就疼不过来了。 李云杰有时候觉得老爸老妈怪烦人的，还想着要是自己有个弟弟或者妹妹，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也不错。不过嘛，最好是妹妹，女孩才可爱。老妈推了李云杰一把，云杰，你去拿点吃的。 你要吃什么？ 李云杰老大的不愿意，他知道老妈正减肥，根本不敢多吃，用膝盖想都知道，他这是打算支开李云杰。 我都15岁了，干嘛老是拿我当小孩？ 李云杰这么想着，但还是站了起来。等女儿走了，许梦安才说， 欣欣，不是我说你，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分个场合，当着云杰的面你这样合适吗？ 许梦欣吸吸鼻子， 让云杰早点知道这世上男人没好货，兴许还是件好事呢。 老贾对你有多好，我们全都看在眼里，你这么说可就有点没良心了。行，我还是那句话，你要真想离，我双手赞成，但是别每次都咋呼半天，到最后没一点动静，你不累我们累。 许梦安说的老贾其实不老，就是提前卸了顶了，有些显老。许梦欣平时也总这么叫他，许梦安他们也便跟着叫了。许梦欣擦了眼泪，白了许梦安一眼，随即他的眼波一转，又挪回到许梦安的脸上。 我说大姐啊，你的脸怎么看起来灰扑扑的？ 什么就灰扑扑了？哎，我最近有点不舒服，气色不太好。 不会是早更了吧？ 许梦欣捂着嘴乐着，跟刚才的怨妇像判若两人。许梦安脸一沉，没吱声。 不是多久了，大姐，你可别吓我。 2个月没来了。 去医院了吗？ 没去。 为什么？ 不想去。 你大姐，你就那么害怕面对现实吗？再说了，也不一定就是早更，大姨妈不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欣欣，你别吓我。 原来你也怕呀。 我跟你能一样吗？我都40岁了。 40岁怎么了？40岁生二胎的多了，老贾一哥们的老婆都快奔五了，前段时间刚生了个胖丫头，白白嫩嫩的。 打住，要这样我宁可早更。 什么更啊妈？ 李云街端了点水果走了过来。许梦欣接着说， 早更什么意思？小姨意思就是啊，女人到了一定年纪，她…… 许梦安抓起个草莓就往许梦欣嘴里塞，就你话多。 等吃完了饭，许梦安和李云街把小姨送回了家，看小姨那样高高兴兴的下了车，又跟没事人一样了。 妈，小姨的情绪啊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也去得快。 许梦安开着车。哎，云姐，你这个比喻不错，但是啊，她高兴不是因为别的，她呢只要我这个当姐姐的倒霉了，她就高兴。 妈，你倒什么霉了？ 我就是这么一说，我能倒什么霉呢？ 刘思明的事妈你跟小姨说了吗？还有我被叫家长你也跟他说了？ 哎，我发现你这小孩心事还挺重的。妈，跟小姨说不要紧，但是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 为什么呀？ 我爸啰嗦，肯定没完没了。 云姐啊，那是你爸在乎你，这世上他就在乎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工作，一个就是你。不过啊，我可把话说在前面，你跟刘思明交朋友可以，但是要注意分寸，要是让我发现你们俩有什么苗头，哼，我肯定第一个冲出来把他给掐了。 停车停车， 别转移话题。 我没转移话题，妈，你不是要去药房吗？前面就是啊。 许梦安靠边停了车，吕云杰解开安全带要跟他一块下车。云杰啊，你在车上等我，我买点药，很快的啊。 李云杰和他老妈回了家，李林从书房走了出来。 哎呦，可以啊，你们又去看小灶了。嘿，我就惨了，这兰香请假了，说是有急事要回乡下，害得我只能吃方便面喽。 这老爸口中的兰香是他的远房表姐，同时也是他们的住家保姆。李云杰10岁那年，这个兰香就过来了，已经算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 李云杰迎上去，踮脚揽住老爸的肩膀。 爸，这顿饭是小姨请的，她没请你可怪不了我们呢，是吧妈？ 许梦安没搭理他们，扭头去了卫生间。 云姐，你妈这是怎么了？ 我哪知道。 李云杰虽然这么说着，心里头也有点紧张，生怕老妈把表白门的事告诉给老爸。不多会儿，老妈从卫生间出来，转对老爸说： 进房间，我有话跟你说。 啊。 李云杰真急了。 妈，老妈。 许梦安摇摇头。云杰啊，不是你的事。 云杰，你什么事啊？学校里惹祸了？ 我没有。 许梦安拉过李林。那是我的事，不对，是我们的事。 拉扯间，许梦安手里有东西掉落，是细细窄窄的白色硬纸片，好几片呢。李云杰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东西，李林眼疾手快，抢在许梦安之前捡起了他们。李林无不震惊啊，你怀孕了？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是可相遇在

说着李云街晃了晃手里的钞票。何路笑笑， 炫富啊，我哪敢在你面前炫富，你爸可比我爸有钱多了。 没错，何路的老爸是做生意的，开着百万豪车进出，他们家确实比李云街家阔绰。 那就走呗，反正我也不想在家待着。 怎么了？ 我弟来了。你还有个弟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他以前一直在老家喽，要上幼儿园就过来了，烦死了，你都不知道。他一来，全家人都围着他转。更可气的是，啊，算了算了，不说了。男孩子就是比较讨人嫌的。何露啊，我小姨家的熊熊也是，上回把我的乐高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他几句，他居然还想打我。要不是我比他大，我可不会忍。就是这话，你比他大要让着他。李云杰，比他大几岁我就不是人了，凭什么呀？ 等女儿走了，李林才对许梦安说，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确认一下？ 这不是废话吗？不管要不要这孩子都得去医院。 那这孩子你不想要？ 你想要？ 哎，要不要你说了算。 许梦安坐下，双手抱在胸前，笑看着李林，金蝉脱壳，貌似把主动权交给我，还不是因为你不想管家里的事？ 哎，看你说的，这生孩子又不是一个人的事，关乎整个家庭啊。可孩子毕竟是从你肚子里出来，十月怀胎的是你。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尊重你啊。要是生，政策条件具备； 要是不生呢？ 你要不生也很正常啊。你想啊，你刚到新苗传媒没几年，事业上升期，我呢，正卯足了劲儿凭支撑，45岁之前总得再往上走一步吧。火车都停在副教授多少年了。 我呀，还以为你虚怀若谷，不在乎名利了呢。 哎，想评上教授也是为了好好搞科研。副教授和教授，这学术研究环境能一样吗？ 许梦安两口子跟许梦欣两口子，他们夫妻之间的交流方式那完全不一样。当然，李林和老贾的性格也不一样。比如吵架这事儿，老贾和许梦欣每回都能吵得轰轰烈烈，不管许梦欣说什么做什么，老贾全都有回应。李林也有，可李林的回应每每会让许梦安觉着自己一拳打在棉花上，自己不疼，棉花自然也不疼。 李林挨着妻子坐下，说道， 哎呀，我就是担心云杰，你说这冷不丁他突然冒出个弟弟啊，或者妹妹，他怎么想啊？ 所以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 他们两个人相互看看，接下来竟是良久的沉默。 李云杰和何露拉着手离开了锦华苑小区。这锦华苑就位于市中心，周边不但有各大商业超市，好学校也有不少，比如他们就读的宏远初中，就是 H 城排得上号的名校。何露妈妈就总是跟许梦安念叨，为了孩子能有个好学校，我们都快倾家荡产了。大人们总是过分谦虚，何露可不这样。某款知名的手机刚出不久，他就有了，偷偷摸摸拿到学校，因为学校不让带手机，这样明里暗里的各种炫。这不，李云杰明明是请奶茶的，再怎么喝也就几十块钱的事，但何露不干了，非要把李云杰拉进星巴克。 这没曾想，隔了不久，刘思明也来了。 何路得意地晃晃手机，坏笑着看着李云街。他肯定是看到我刚发的微博的，我说呀，跟你在一块儿。 何路让请喝咖啡没问题，可把刘思明招了来，李云街就不太乐意了。 何路，在社交软件上发自己的定位不安全，你不知道啊。 刘思明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走，请你们俩吃好吃的。 李云街转着杯子，你来干嘛？ 我仔细想过了，白天当着薛老师的面，我的道歉还不够有诚意，所以我想再表达一下。 何路高兴地发话了，光请吃饭可不行，你请我们俩看电影呗。 行啊。 李云街摇摇头，这都几点了，要去你们去，我可得回家了。 明天不是礼拜六吗？又不上课。 我要学钢琴。 不是，你学那么多东西干嘛呀？不累啊？ 我爸说了，学这些不在乎多精通，关键是陶冶情操。何路白了李云街一眼，那看电影也是陶冶情操啊。李云街犹豫了。 何路递过他的新手机，手机壳上全都贴了钻，闪闪发光。 要不这样，你拿我手机给你妈打个电话，跟她说一声呗。算了算了，我要是跟她说，她肯定得问我跟谁在一起，要是知道我跟刘思明在一块看电影，她不得疯啊。 我觉得你妈挺喜欢我的呀。 你的脸可真大。李云街低头想了想，那10点前必须回家，还有刘思明，我可不想跟你看电影，主要是何路想看。 我反正都是我，让你做你妈的乖宝宝行了吧。 何路看着挺生气，却又一把拉起了李云街， 走。 李云街说， 还有电影必须由我来请。 生李云街那年，许梦安25岁，现在回过头来看，25岁好像还很年轻。上个月招聘编辑的时候，来了几个20几岁的姑娘，瞧着都很水灵。不但水灵，她们还非常拎得清。说到待遇，5险1金那是要的，最好还有住房公积金。说到规划，先好好工作，个人问题可以晚一点再考虑。 25岁的许梦安还不是现在的许梦安，当年的她活得还挺挑的，那时妹妹许梦欣才20岁，但是她的目标就特别明确，坚决不嫁给李林这样的书呆子。李林在妹妹许梦欣眼里是无趣而沉闷的，非但如此，连父母都不看好这家伙。可不知怎么了，那会儿许梦安就觉得非李林不嫁了，他就喜欢他那股子劲儿。在许梦欣眼里是酸秀才的李林，在许梦安看来就是个旷世奇才。 云街出生时，李林正在读研二，经济上出不了什么力，打小在家里又是最受宠的，生活自理能力无限接近乎零，可以说是稀里糊涂的当了爹，除了给女儿取了个颇文艺的名字，几乎没帮上什么忙。李林的母亲去世的早，云街没有奶奶，云杰爷爷倒是来了，可也没帮上什么忙。反而是云杰的姑姑李静有育儿经验，也比李林他们年长，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帮着云杰外婆把许梦安的月子算是坐了下来。这事儿李静每回来 H 城都要见缝插针提那么几回，生怕许梦安忘记他这份恩情。 李云街10岁那年，原来请的住家保姆白姐辞职了，李静 推荐了兰香。这兰香是李静和李林的远房表姐。许梦安又不傻，他知道这从没见过面的远房表姐其实就是李静安排的眼线。兰香一进门就约等于许梦安默许了李静对他们这个小家的远程监控，也许不只是监控，他还想遥控。许家人看李林不是个能过日子的，照顾不了许梦安，巧了，李家人也是这么想许梦安的。磕磕绊绊十好几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许梦安不愿细想。他不细想倒不是对生活不满意，相反的，他还是满足于现状的。但是吧，只要他一细想，自己为这段婚姻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那些妥协后的进击，进击后的妥协，点点滴滴都会重新涌上心头。许梦安一开始本是个文艺的人，却被生活改造成的不能再现实了。而妹妹许梦欣，她那时总是特别现实，现实也确实给了她优渥的生活。然而现在她开始有了文艺情怀，动辄要让老贾关心她呵护她，动辄质问老贾是否还爱她，也叩问自己是否还爱老贾。 许梦安和李林结婚的第三年，他们想过离婚，到了第七年他们差点离婚，直到结婚第十年，云阶也大了，两人的事业愈发顺了，一切才开始明朗。那时候许梦安才想到他还是有机会做自己的，除了老妈老婆，她首先是个女人。三年前她还有了跳槽的勇气，可谁能想到女儿都十五岁了，许梦安却怀孕了。 经历过的许梦安不想再经历一遍，但这些话她甚至没法跟学富五车的丈夫交流。谈起哲学文学以及他的殡葬学，他两眼冒光，恨不得拉着自己聊到天亮。可是跟他提家长里短，还不如直接扔个漂流瓶给陌生人呢。 李林抬手看了看表，这云阶怎么还没回来 啊？许梦安把心绪从过往中调整回现在进行时，一个人到中年，有个青春期女儿，肚子里的有个不确定会否生下的胎儿的现在进行时。手机响了，许梦安微微诧异，是思明妈妈。 话说李云阶他们一出了电影院就看到了思明的妈妈，思明妈妈实在太夺目，跟往常一样，她烫着极卷的头发，涂着极红的嘴唇，脸擦得也极白，把身边一对来看电影的白人夫妇都比了下去。不能说她不漂亮，但她的漂亮总有点怪。老妈许梦安说，有些女人的打扮是为了扬长，有些则是为了避短。这句话的意思是李云阶有次在刘思明家看到没化妆的思明妈妈后才明白的。 显而易见的，思明妈是为了避短，烫卷头发是因为头发太少，涂红嘴唇是因为唇色太暗，擦白脸蛋是因为脸色太沉。只是李云阶更喜欢这个不避短的思明妈妈，他看起来慈眉善目的，拿了好多吃的出来，忙不迭地招呼着李云阶。 刘思明就说，我妈是家庭主妇，不能跟你妈比。 我觉得你妈人挺好的。 哎，谁的妈谁知道啊。 我妈也有一身臭毛病。 所以呀，什么都是别人的好嘛，对吧？妈妈们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好啊， 孩子们觉得别人家的妈妈好。 唉，李云街无奈地叹了声气。可是这回思明妈妈就没那么慈眉善目了，她载着三个孩子直奔锦华院。一开始李云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思明妈妈给自己老妈打电话。好嘛，一天被叫两次家长。不到五分钟，老妈到了锦华院门口，何露的妈妈也到了。思明妈妈昂着头说： 云杰妈妈，何露妈妈，我把孩子给你们送回来了。 老妈许梦安微笑着：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思明妈妈拧着眉毛： 给我添麻烦不要紧，就是希望别再给我儿子添麻烦。学校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啊，薛老师还想罚我们家思明？这事儿要真错了，能是他一个人的错吗？别的不说，就说这大晚上的，要不是你们家云街，思明能从家里跑出来看什么电影吗？ 许梦安还没说什么话，何露妈妈发话了。 孩子们看场电影怎么了啊？至于吗？啊，跟吃了枪药似的啊！ 思明妈妈瞪着眼睛： 何露妈妈，这里没有你的事儿。 许梦安连忙说： 哦，是我让云街出来看电影的，这事儿我知道。 思明妈妈摇着头问： 你知道？哦，你这心可真够大的，不知道两个孩子不对劲儿，还把他们往一块凑啊！去年选家委会的时候，我还投了你一票呢，觉得你教女有方。 哎呀，妈，咱回家吧，妈。 哎，思明妈妈，哎，你这话我可真不爱听了啊！云杰妈不缺你这一票，她当选那是众望所归。何露、云杰，你们俩都给我听好了啊！ 何露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 以后你们俩要彻底跟刘思明划清界限，听到没？ 许梦安揽过女儿李云街的肩膀： 行了，我们回家吧。 何露妈妈狠狠地看了思明妈妈一眼，这才拉起何露往小区里走。何露妈妈一边走一边继续吐槽： 哼，什么素质， 爱子心切可以理解。 许梦安笑着说： 我可没你那么善解人意啊，遇到不讲理的该怼就得怼，不然人家会得寸进尺的。 许梦安笑笑摸摸何露的头： 多大点事儿，何露，谢谢你啊，陪了云街一晚上。 妈，我们赶紧回家吧。 李云街的声音很轻。许梦安转头一看，发现女儿哭了。 李云街回家后就进了房间，谁敲门都不开。李林好说歹说，拿了一直不让女儿多吃的巧克力，才得到了可以进房间的允许。思明妈妈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好听，可许梦安不愿意和她争执。在她的理解里，大家观念不一样，吵翻天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何况李云街和刘思明压根儿就没事儿，就算有什么，要说担心，他这个家里有女儿的应该比思明妈妈更甚吧。过了好大一会儿，李林从女儿房间里出来了。 怎么样，没事儿了吧？ 哎，没什么，就是跟我说明天他去练琴必须得我送。 你行吗？这都多久没开车了？ 李林开车几年前出过一次车祸，如今仍是心有余悸。好在 H 大学离景华院不远，李林一般都是骑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节能减排。叫个车呗。啊，这样，我呢先送他去练琴，然后再回来接你，陪你去趟医院。 行吧，不管怎么样，去医院检查了再定。 嗯，赶紧睡吧。 你说我睡得着吗？ 这天大的事也得睡觉吗？ 许梦安听了这话撇撇嘴： 哎，枉我对女儿那么上心， 我这敲半天门，怎么劝都没用。你倒好，平时也不见你管他，你说什么他都听。 咱俩都说好的，你是严母，我呢是慈父。 哎，我对他真的严过吗？怎么什么事都是你捡现成的吗？我把他带大了，他倒跟你是最亲的。 你这是怎么了？哎，平时你可不这样啊，这女儿跟爸爸亲不是很正常吗？要不这样，你把肚子里的生下来，生个儿子，儿子跟妈亲呢。 得行，睡觉。 睡觉睡觉。 嗯。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